第158集，罗明瑶有些发懵地拿起钢笔，正好赵斌出来，一眼看到他的傻样，叹气道： 啊，打不定主意是今天送给你还是生日送给你，看来是天意，今天就要给你惊喜。 为什么是今天啊？ 罗明瑶掰着手指头算， 也不是你的生日，也不是我的生日，而且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。 赵斌坐下来笑道，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日子，不行吗？ 李盼秋被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，圣诞节前夜，他值二线班，忙了半个晚上，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。冬天的心内科总是这么忙，为了避免出现漏消息的情况，他没有关微信消息提醒，一晚上就听见兜里不停地响着新消息提示音，他摸了一两次出来看，没有标红的艾特消息，也就没点进去看。好不容易处理完一个急性心梗，送介入溶栓的病人进入 CCU， 看着病人生命体征平稳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交代过值班一线各种注意事项，他回到值班室，在床上摊成一个弯折的大字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自己此时就像在模仿达利的话，突然有些好笑。手机又叮咚响了一阵，他懒洋洋地就着这个姿势，拿起手机看微信群，看看今天有什么八卦。然而微信群置顶的群名就让他惊雷滚滚，以至于他放弃仰卧瘫痪的姿势，直接坐了起来。 什么鬼啊？ 李盼秋迅速打开这个叫做十级科学家的微信群，先不看群消息，直接看群成员。还好不是什么诈骗或者微信卖货的群，群主他认识，是内分泌科的吴文妮，其他头像也有几个熟悉的，有两个内分泌的，有一个呼吸科的，还有几个头像也算眼熟，应该是在医院大群里看到过。他退回到聊天界面，发现未读消息已经500家，入眼最后几条是： 晚安，梦里你想的 CP 都会成真。 晚安，明天继续课。晚安，今天太上头了，一般也没有让我心存退缩。 李盼秋看得一头雾水，点了点那个未读消息，聊天记录迅速上跳，直接到了第一条，吴文妮发的： 欢迎各位入群，我知道大家都有点疑惑，这是个什么群？我先贡献一张照片，这样大家就懂了。 下面的照片，小图隐约有点眼熟，他打开一看，眼皮都跳了起来，差点把手机摔下去。照片上正是赵斌和罗明瑶，两个人在本部住院楼下后门附近，两个人相视大笑。照片上的场景刚好他也见过，那是几年前赵斌刚从西藏回来，一回来就去找罗明瑶了，两个人以为后门就没人吗？在一起肆无忌惮的大笑。李盼秋那天正好下班要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从后门那附近过的时候看到了，同行的还有好几个心内科年轻医生。心内科年轻人里头倒没对这事儿有什么议论，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在这个透着诡异的微信群里头竟然看到了这张照片。李盼秋突然觉得有点不妙，一颗心惴惴不安，忐忑地往下翻聊天记录，结果越看越不对，这到底是什么群？为什么他看了照片和聊天记录啥也不懂？为什么他们总说奇奇怪怪的话？ 暴躁霸道总攻，人妻小可爱瘦，这什么呀？什么配一脸？ 除了赵斌和罗明瑶的图，还有其他照片，也是两个男生的。其中一个他有点印象，在心内科实习过，好像是8年制的学生，因为非常优秀，在心内科实习的时候，主任查房的问题回答得很有条理，他印象很好。另外一个男生他就不认识了，下面的聊天记录也很诡异： 学霸成学霸，神仙 CP， 我不允许没有人知道。 哎，这个我知道，天松宝宝，我们急诊科全体护士的儿子。 怎么我没印象啊？没来我们科实习过？ 应该实习过的，可能是你去国外进修那几个月吧。 他俩一起去美国留学了，希望结婚了。 这是今年我知道的最完美 CP， 穆乐。 李盼秋算是有点懂了，这个群大概是吴文妮这个腐女拉的同好群，所谓磕，磕的就是同性 CP。 他面无表情地划着聊天记录，思考自己到底哪里给了吴文妮错觉，让他以为自己也是腐女。聊天记录里面又有了新的图，他点开一看，差点又把手机摔了出去。照片又是熟人脸，是神经内科的石以恒师兄。他大内科轮转时候，在神内的时候还在他组上待过。他完全不知道石以恒也是 gay。 等等，石师兄身边的男人是谁？是男明星吗？又帅又潮的。李盼秋努力在大脑里搜索了一下自己的明星检索库，却一无所获。他知道的明星也不太多，大概是某个长得还不错的十八线小明星吧，反正肯定没演过最近几个火的电视剧。回头问问自己祖上喜欢追星的龟培生，看看谁知道。关掉图片，回去继续看聊天记录，下面却有人疯狂发出舔屏的表情包。 魔幻元年圣诞节大礼，次元壁破了，我的天哪！ 石师兄和哪位小哥哥？ 曾宇。哇，这个我一辈子也想不到，石老师和曾宇。 小哥哥好帅啊，我吃温柔儒雅宫和美型风流兽。 这个上下关系不是你决定的，我可以吃美肉宫和温柔包容兽，我可以吃护工。 李盼秋完全看不懂这些对话内容，虽然石以恒的图让他震惊万分，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。他迅速翻过聊天记录，后面又断断续续有些奇怪的内容，最后回到开始的互道晚安。他放下手机，感叹了一句 C 大附院竟然这么多 gay 呀、啊！” 然后熄屏，收拾洗漱，准备睡觉去了。半夜急诊科又来了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，这个病人情况很不好，高血压病、冠心病很多年了，依从性不太好，反复心绞痛发作，还在饮酒吸烟，阿司匹林和阿托伐他汀钙都没规律服药，心电图一做 AVR V1-V3 导联 ST 段弓背抬高，其余导联 ST 段下降，造影结果提示三支病变。从介入室上来的时候，生命体征都稳不住。李盼秋一边指挥着值班一线抢救处理急性心衰，一边跟家属沟通病情，说了好几遍，家属又像是吓到了，又像是完全没听懂，只有些呆滞地问着 医生，他还能活着出来吗？ 李盼秋简直想学赵斌吼过去，最终还是忍住了，耐着性子说， 我们心脏呢，就是三支血管供血，你丈夫的情况是三支血管都堵住了，这种情况下心脏损伤非常大，现在就是心脏上面千疮百孔的，心脏都带伤上阵了。 病人的儿子皱着眉头问道， 刚才介入室的老师说给他三支血管都装了支架，说是血管都给他疏通了，怎么还会这么严重呢？ 李盼秋就怕病人理解偏差，以为做了支架就万无一失，解释道， 装支架呢确实是让血管都通了，解决了血管狭窄的问题，但是你的心脏在装支架之前已经发生了梗死，已经受伤了。 儿子有些气愤愤的，语气不快， 那支架不是白装了？ 李盼秋叹了口气说， 怎么会是白装了呢？血管供血就像往田地里灌溉水一样，你今天堵了，庄稼会枯死一部分，但是明天恢复灌水，没死的庄稼还能继续长下去，但是不恢复，那剩下的庄稼就会跟着全部枯死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病人现在病情这么重，除了心肌损伤严重以外，还有他平时血压控制也不好，吸烟喝酒这些也没有注意，心脏功能本身就不好了，血管呢也被烟酒伤害了。 顿了顿，他继续往下说， 所以啊，今天这一关虽然给他支架撑开了，但是这个血管条件不排除再次发生心梗，